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朋友们，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我们来说一些好玩的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呢，妞妞的学校呢地处比较偏远，又由于呢三环以内有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挂，所以啊，妞妞长年累月的就在北京的东城和西城之间外圈和内圈之间呢流窜着，至今呢已经为首都的地铁公交事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了。那按照咱们文明古国的惯例啊，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都是要做一些回顾和展望的，所以正所谓继往开来嘛，妞妞决定继承一下这个优良传统，对自己一年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呢来做一番小结。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就是一些发生在公交车上的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大概都听说过物语这个词，物语呢本来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题材，产生于平安时代，它是在日本民间评说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并且接受了中国六朝和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那比较著名的一些物语呢有源氏物语啊、平家物语等等。不过呢，妞妞今天要说的这个物语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文学题材的物语，是误会的误，语言的语。所以呢，妞妞说的这个物语啊，就是口误语录的略称了。先来讲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卖票已刷卡》。有一天呢，妞妞乘坐着公交车，因为当时呢正值下班的高峰，车内非常的拥挤，我们的售票员大姐非常艰难的在人群当中来回的摩擦起垫，嘴里反复的说着，劳驾过一下啊，刚上车的同志请注意，有卡的同志请刷卡，没卡的同志请买票啊。几个回合下来，也许是摩擦产生的静电对于脑波发生了强烈的干扰作用，我们听见大姐开始这样说，劳驾过一下啊，刚上车的同志请注意啊，有卡的同志请买票啊，没卡的同志们请刷卡啊。话音刚落，一些听清了的乘客乐了起来，一位善良的乘客小心地提醒说，哎，不对不对啊，您说错了。大姐一愣，似乎也觉察到了这句话存在着某些问题，于是马上更正道，哎，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个应该是这样的啊，有票的同志请刷卡啊，没票的同志请买票啊。这一次笑声没有扩散开来，但是车厢内一脸茫然的乘客明显的多了起来，大家似乎在瞬间跟大姐一起陷入了某种突如其来的逻辑混乱当中。大姐看了看大家，自言自语的说，耶，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别扭啊。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充分体现出了《水浒传》当中那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时间呢，无数智慧的火花就在售票员大姐的身边闪耀了起来。就听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不对吧，应该是有票有卡的买票吧，哎，不对不对，应该是有票的刷卡。哎，你糊涂了，有票的还刷卡，有票的应该买票呀。哎，谁说的，我有票怎么就没有刷卡。哎，是啊，那是因为你没卡呀。哦，那我还得买卡是不是啊，跟谁买啊。就这样，星星点点的火花汇集到一起，渐渐形成了壮观的火海。售票员大姐一动不动地挤在大家伙中间，幸福地享受着火海的洗礼。终于大姐顿悟似的一拍票夹，笑着说，嗨呀，我明白了，我真是给挤懵了，我刚才瞎说些什么呢，嗨呀，对不起对不起。此言一出，整个车厢里顿时涌起了一种久久归一的欣喜与感慨。而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们的车门再次打开了，依然没有下车的，依然有很多上车的。在更加密集的人群当中，我们听见售票员大姐声音洪亮，信心百倍地说，来，劳驾一下，过一下，哎，您扶好了，刚上车的同志请注意，买票的同志请刷卡，有卡的同志请买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人类思维的周边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类似于宇宙黑洞那样的神秘气场，以至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也会像那些飞机和飞船一样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与那些再也不见回来的飞行物相比，这些消失的逻辑思维终究还是会回来的。但是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消失，以及在消失的这段时间内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就无从知晓了。